坐高铁呢就方便多啦。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到火车站，然后拿好票，提前5到10分钟检票上车， 很 坐下，路上还可以看风景，多好啊！ 嗑瓜子儿 啊，是还可以吃方便面。 对， 啊、赶着人少的时候，你想躺着那是不太可能的，对啊。但是高铁其实很舒服啊， 对呀、 啊，动车也很舒服， 对 不对？对 啊、 嗯， 坐过商务舱的朋友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躺着，真的。 啊，是 躺着， 对。但是其实建议大家坐那个2等座就可以了啊，商务舱其实并没有那么舒服， 除非有腰托。然后呢，来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关于高铁出行的事儿。第一位， bling bling 金米粒 有 啊，最近好烦哦，烦心事多。 嗯 啊，这是个男的，最近烦心事比较多啊。我老婆来了趟周末游， 哦， 去北戴河散散心， 挺好的。 说北戴河呢，真是近呐，1个小时车程就可以到， 可不是吗？ 非常适合俺们周末旅行。打算等小虾人稍微大点可以带他出去玩了。 宝贝女儿， 对，叫小虾人， 小虾银， 对， 哦， 我们叫小虾米。 虾仁后门啊， 虾仁，对，虾仁后是， 对对， 嗯， 随风而逝的 past， 哎呦， 喵， 你咋退得太往后了吧？ 哎呀， 周末游， 嗯， 山西到北京。有点累，但是十分快乐。 哎，是 也不远，山西到北京啊，也是我们的圈子之内的事。 山西到北京开车3个小时，高铁呢，我觉得就更快了吧。 余韵怎么说的？ 余韵说，两个人的周末游，第一天在济南，第二天， 哎，什么声音？ 怎么的？ 哎 第二天爬泰山， 哦， 有济南趵突泉、大明湖、芙蓉街， 哎， 济南的美食等等， 红都 还有，对啊，还有泰山详细的登山路线。从北京出发，2个小时抵达，春风十里，不如泰山等你。 很浪漫， 很浪漫啊！ 个人呢，在初中的时候爬过泰山， 是吧？ 啊，初中的时候那是1800多米，那时候哈， 啊， 那时候反正是1800多米，得有十几度的温差呢。 是1800多米，我觉得泰山我只。哎， 那时候真的有挑山工啊！ 啊， 黝黑的皮肤， 嗯， 扁担往上，物资、菜呀、肉什么的，可辛苦了。他们 是挺辛苦的， 一节一节往上走。 那你以为呢？我小的时候去那个泰山， 哎， 真的都已经到了那个泰山脚下了。 嗯， 我往上一看，算了吧，然后我就走过去了。 家人什么反应？ 啊，家人说：“哎，那算了吧。”这并没有想爬，你知道吗？就太高了，还是因为懒。 对，就是希望大家在一个体力允许的情况之下， 嗯， 哈。登高望远哈， 是的，泰山还是要去走一走，嗯，那也是名山啊， 名山名山。嗯，这个你靠谱吗？这位朋友说， 嗯， 今天第一天上班，你咋这么才上班呢？你说加油吧， 啊， 是你得加油。本来想趁着上班前的这个周末来个周末游，结果还是提前上班了，匆匆忙忙还是很开心。 嗯， 希望熬过这些日子，然后你也陪我一起变成胖子。哦，你看心情啊。 对，哎，还真是 两个人啊，步调一致，三观一致， 嗯， 饮食方面一致，结构一致，起居一致， 嗯， 很容易就会变圆润了。 是的，不知不觉间你的衣服就拉不上扣了。 对啊， 嗯， 控制一下子，啊， 是的，你的腰带又该打眼了。 是的，那个从北京出发高铁能够直达的城市现在是越来越多。 当然喽， 你还在发愁吗？不要发愁，听一听我们的节目， 嗯， 首先丢给你半小时生活圈可以解决问题 啊。首先是不是应该是天津呢？ 武清， 哦，武清，哎呀，武清这个地方好。你周末是不是经常去奥特莱斯？ 不是经常，一共去过3次。 哦，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方便到， 嗯， 令人发指， 是吧？ 哎，从武清下来啊，从那个就是停车， 哦， 停。就火车停下来出来， 嗯， 到那个小镇， 嗯， 大概走11分钟就到了。 我的天哪！ 然后就是零转播，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奔波没有，24分钟左右就到达了， 嗯， 北京南站出发到武清， 嗯， 然后找个好的天气， 嗯， 对吧？嗯，就是两个人或者一个人溜达都可以， 对， 啊， 而且还可以买东西， 对呀，啊， 对啊。 然后周六周日有些店会排队， 嗯， 像周一到周五应该没有人排队，因为没有去过周一到周五， 啊， 那不就很轻松吗？找一个可以休息的时期， 嗯， 去那边溜达一个奥特莱，叫什么佛罗伦萨小镇。 佛罗伦萨嘛，佛罗伦萨小镇也是奥特莱斯，对吧？ 其实佛罗伦萨小镇不用多， 嗯， 过多介绍了，折扣非常的惊喜，环还比较多， 嗯， 而且那边饮食也不错。 是的， 啊， 但唯一的就是有一点，我就觉得方便是方便哈， 嗯， 大家不建议买太多，因为你是坐高铁去的，你拿不了。 哎，对 对，嗯。 现在告诉你了 啊， 店员说可以直接快递到家。 真的，哇，好棒啊！请快递到这个。北京市石景山区， 对吧？就现在方便哈，而且还有这样的现象出现，比如说你看到一款衣服，你的是 size L， 嗯， 它是 M， 嗯， 然后调一下，哦，全国只有一件 L， 可以从那个店放到你家里去。 哦，然后还是这个折扣价，对不对？ Yeah. 太棒 ，bingo！ 我跟你说，就得要这样事儿。哎，是免费送货上门吗？ 对呀，啊，是顺丰啊。

这个我们就是大中午的以美食为主啊。 是是是是。 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 时间推荐哈， 是的，有点不地道。 嗯， 大中午的大家还没吃饭呢，你说多饿呀？ 唐山的口音我还挺喜欢听的 啊、 是吧？ 唐山， 唐山的哈、唐山是一个小时之外的 但是也很快啊，一小时四分钟。 对， 井中山，井中山是唐山的一个、 打卡的地儿， 对，打卡的旅游景点、 嗯。 但是呢，可能我们介绍唐山还真的是有点少啊。 改天详细介绍一期、 是的， 河北周边的啊。 对、这个唐山的美食有什么呢？酱汁瓦块鱼， 听着就好吃。 对，唐山酥糖、哎呀，我喜欢酥糖。哎呦，我的妈，太激动了！东陵的糕点，还有虾酱，手撕了。哎呀，我的手，哎。 说到虾酱、我们胶东半岛虾酱也很好 啊。对，其实虾酱是挺好吃的， 烟台虾酱、我跟你讲虾酱怎么做、非常简单一道做法。把葱切成小，就是那种碎的东西，可以搅到鸡蛋里啊。两勺虾酱，然后呢两个鸡蛋，放进去加一少许的水 啊。你说的是蒸出来那个鸡蛋酱对吧、我们家也吃那个， 太好吃了， 是吧？我跟你说， 加一点少许的辣椒、青椒啊。 啊，说到酱呢，我再发散一下，说点题外话。我觉得作为一个东北人来说，酱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美食，对，美食辅佐之一。 辅佐、 对。那这个酱呢，分为几种，一种呢是你自己家酿的那种酱， 在衣柜里放。 对， 哎、 但是。一般这种酱吧，可能咱们现代人吃不惯。然后就是我觉得炸的鸡蛋酱特别好吃， 鸡蛋酱 可以浇卤 面条， 对呀、 啊、 对呀、啊，鸡蛋加上辣椒，然后炒一下，拿那个 酱 豆瓣酱。不是黄酱， 就豆瓣， 对，豆瓣酱炒出来特别好吃。还有可以加肉末的，也可以这个炒出来。还有一种，我跟你说鱼酱 啊、哦，鱼酱 拿小鱼，就刚才不说小鱼辣酱吗？ 他 那个拿豆瓣酱，然后加上小鱼，然后再炒，把那鱼都炒成碎的，骨头都酥了， 肉泥。 对，然后呢拌着饭或者蘸生菜蘸什么都可 以。你发现没有？ 特别香。 春天一来哈、就想到那酱， 各种蘸酱， 各种蔬菜 啊，真的 什么黄瓜也好， 哎呀，你知道我现在。 也好、蒜苔也好，这个啊， 我现在就是迷之想念这个酱。对，现在自己住不会做饭，你知道吗？炸不了酱，给我急的呀！ 你多看 APP 啊！ 哎呀，没有用。 车次情况， 啊、 每天河北到唐山十趟高铁列车，最快64分钟，很快哈。这说完了河北，咱们来到山东省的省会 啊，山东 济南。济南西很快的，1小时32分到达济南了。刚刚说过济南的游玩那些项目，什么这个趵突泉呀、各种的大唐风筝都有。 其实济南可以逛的也挺多的，济南的那个银座是吧？ 你可以去那个什么文化东路感受感受，那边有这个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学府一条街。 对，其实济南呢就是泉城嘛，是吧？趵突泉是肯定要去看的。 就作为一个山东人，跟各位说一下，济南呢、空气质量不是那么好，土有一点点的， 是 希望大家呢出去的时候呢，如果就是戴个口罩防护一下哈。济南的鲁菜太多了，好吃的啊。这个名师多烤全羊，双全豆皮，糖醋鲤鱼，炸荷花，其中一 部分炸荷花是什么东西？ 我都没吃过。 哦， 比如说九、 济南盛产荷花啊， 九转大肠 啊、 鲁菜里边的 焦溜丸子， 太吃了。 对，我觉得焦溜丸子简直是，哎呦，太棒了，想吃。 弄点椒盐咔一点。 啊，没有，我喜欢吃溜出来的，我不喜欢就是蘸椒盐的。 车次情况，每天84趟高铁列车，最快1小时3分钟。啊，32分钟，建议游玩2天的时间，就是济南哈。说到济南，山东省有很多很多可以去玩的地方。刚刚说爬泰山， 对，爬 泰 山，泰 安俩点就到了。 泰安也很好。泰安有什么呢？煎饼， 山东煎。 对，这不是那个煎饼果子，是那种。 山东的。 哎，我特爱吃那个山东的大煎饼，就是一摊摊出来焦黄的。 是的。 那是玉米面的煎饼。 先吃，非常好吃。 那个怎么吃呢？就是大家如果能接受的话。就是干卷大葱 啊，对呀、 对，哎呀，太香了， 香，越嚼越香啊，哎呀， 像酱馍茄，还有豆腐宴，还有泰山火烧， 火烧得吃，每天13趟，最快2小时，建议游玩1到2天， 对， 邯郸没去过， 邯郸，对，邯郸是 2小时1分钟，泾阳湖去感受一下，如果各位喜欢美食的话，二毛烧鸡当地特产，锅巴火烧，